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5集。遇到大佬都走运，秦管家的 U 盘。不少人都提前恭喜，秦家四爷声音谦虚且谨慎。 云光财团还没下结论，一切尚早。 不远处，秦冉正慢悠悠地从兜里拿出耳机，不知听到了什么，他朝那边看了一眼，翘着二郎腿，漫不经心地笑了笑。 怎么了？ 程温如很关心他的状态。秦冉把耳机塞到耳朵里，开着音乐往椅背上一靠。就听了个笑话。9:30，云光财团的负责招标的经理拿了一份合同出来，他站在最前方，稍稍侧身，手一滑，背后就出现了四维投影。他转身微微弯腰，声音自信且有力度。 我是 IT 总编部杨。 说话的时候，他目光下意识地扫了一下十几位投标的企业管理人，目光扫到第一排第五个位置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忽然有些卡壳。哎呀，对着那张脸，他要怎么说下去啊？坐下时，秦冉就把鸭舌帽放到一边的椅子上，这会儿又面无表情地把鸭舌帽重新戴上，手指搭在一边的扶手上微微敲着，五指骨节分明，白得晃眼。程温如看了秦冉一眼，他听程木说过，秦冉脾气不太好，最怕吵。虽然两个多月过去了，程温如也没有发现秦冉脾气不好在哪儿。看秦冉这样，他压低声音安抚着。 再等一会儿我们就走，你看看他们公司的四维投影，很逼真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。 他觉得秦冉可能是时间待得太长了，有些耐不住性子。程温如今天带秦冉过来，也有带秦冉看看这四维投影的意思。这东西程温如第一次看到都很惊艳的。秦冉小声地回了一句谢谢。他稍微抬头看了看，杨少奇正划着新闻，似乎是感觉到了目光，他手指有些僵硬。划着投影屏幕的时候，手非常明显地抖了一下。 杨少奇。 杨少奇终于介绍完了自己，没敢再看第一排。他伸手又在虚空划着，一条条新闻划过，然后停在了产品页面。板正着一张脸，介绍的既官方又严谨又一丝不苟。像是在跟领导汇报工作。一番介绍后，杨少奇才翻开文件，略微松气。 经过总部决定，这次加投的人选是…… 座位上，秦家四爷不动声色地理理衣服，嘴角尽量往下压，但眸底却是很明显的笑意。程温如已经拿好手边的挎包，准备离开。 程温如，程总。 杨少奇宣布完，朝程温如那个方向看过去，稍稍松了一口气。秦家四爷脸上的笑容微滞。 哎呀，哈哈，恭喜大小姐啊。 场上其他投资者也反应过来，虽然说秦家四爷在领域上远胜于其他人，但云光财团选择程温如也不难理解，毕竟程温如是程家人。程温如只愣了3秒，就迅速整理好表情，端着大小姐的态度，气场全开，抬手官方的跟人道谢。杨少奇跟其他投资人打完招呼才朝这边走，礼貌又小心。 程总，请到这边来，我们需要重新签合同。 程温如跟杨少奇握了手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冉冉，你先回车上，我10分钟后出来。 云光财团对进入的人控制严格，程文如有所了解。杨少奇微微笑了一下，他温和地说道： 好，程总，云光财团今天对所有人开放，这位小姐完全可以跟您一起进去。 是吗？程文如微愣，上回来的时候都需要打卡才能进去，今天怎么规则又变了？不过现在程文如也想不了那么多，他跟着杨少奇往电梯的方向走。杨少奇刷了卡进了28楼，程文如看着楼层微微眯眼，上次大部分进的好像是2楼。28楼很安静，杨少奇直接拿出了合同，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。程文如扫了一眼，跟之前列的条件没有什么两样，双方都签得很利落，整个过程不过10分钟。 啊，快午餐时间了。 杨少奇起身跟程文如合作愉快地握了手，绅士地发出了邀请。 程总赏个脸吃饭吗？ 这种机会难得呀，若是以往程文如不会拒绝。 抱歉杨总监，我得带孩子去逛京城风景，早上已经说好的。 程文如收回手表达歉意。 下次有机会我请杨总监。 杨总监连忙开口。 啊，无妨，您的事重要。 他说着还把程文如送到了楼下车上。程文如不动声色地跟杨少奇告别，心里却诧异，今天的杨少奇热情的似乎有些过头了。云光财团大门不远处，等程文如的车子开走了，杨少奇才擦了擦额头十分细密的汗水。 总监， 身侧的助理询问道： 您没事吧？ 没事。 杨少奇摇头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敢叫秦小姐孩子的人，杨少奇觉得都是大佬。这边车上，程文如翻了翻合同，丹凤眼微挑着。 杨总监竟然没有选秦家。 开车的李秘书也觉得奇怪。 程总，我们走狗屎运了。 秦家四爷跟欧阳家结盟，我以为不管从哪个方面他们都占便宜。 程文如合上合同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打开手机在玩游戏，只稍微侧了侧头挑眉。程文如想起来秦冉是学物理的，应该不喜欢听这类事情，估计也不是特别懂，他就立马指出了话头，换了话题，询问弟弟喜不喜欢游戏机。秦冉的手碰了一下额头。啊，很喜欢，就是游戏简单了一点，10分钟就通关了。 这样啊。 程文如估计秦玲跟秦闪一样也喜欢游戏，决定下次去找更加有难度的游戏机。秦家总部，秦四爷回来，他面色显然不是特别好，眉头微微拧着。尹秘书踩着高跟鞋迅速跟上去。 秦总，秦管家等人还在会议室等您。 秦家四爷脚步一顿，他拿出一根烟来叼在嘴里。 还没走？ 耐心够大的。 8点到现在等了3个小时。 尹秘书一一汇报。 行，让技术部的人准备一下，我们去会会秦管家，这一次他要让多少分成。 秦家四爷脚步一转，拿着烟往会议室的方向走。会议室内，秦管家坐在左侧的首位上，双眸微微合上，老神在在的，半点也没有不耐烦的意思。阿文就站在他身后。会议室的门被人从门外推开，秦家四爷等人涌进来。他坐到中间的位子上，朝秦管家看过去。 秦管家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 话是这么说，他声音里却没有半点抱歉的意思。技术部的人也陆续拿着 U 盘跟文件进来。 开始吧。 秦家四爷首先看向秦管家。 秦管家，这里面您辈分最大，您要先吗？ 站在秦管家身后的阿文抿了抿唇，恨恨地捏着手指。秦四爷垄断了秦家的工作室，秦管家手底下有能力的老人都被他挖走了，能不能做出来，秦四爷他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秦管家脸上却不见丝毫怒意，他依旧笑得淡定从容。 四爷，您的人心。 这个结果秦四爷早就料到了。秦管家能不能拿出内容，没有人比秦四爷更清楚。他似笑非笑地看向秦管家淡定的样子，然后就让技术部部长汇报情况。技术部的部长拿着 U 盘跟文件上台，将整个引擎模拟了一遍。这是云光财团内部大佬之前在网上公布的人工智能一个公开片段，所有 IT 企业表面上不说，但暗地里都在研究这个片段，秦家也不例外。只是里面的代码过于晦涩，很少有企业能够短时间内研究出来。秦四爷这边也只进展到 80%，不过这些也比秦管家那半成品强。技术人员说完，秦家四爷手敲着桌子，抬眸看向秦管家。 秦管家，到你的人了。 秦管家沉默了一下，他捏着手中的 U 盘，看了坐在他一排的三个老程序员一眼，其他人没有说话。中间那个身上还有略微酒气的人接过说， 我去吧，秦管家。 他拿起秦管家递过来的 U 盘，走到幻灯片前，直接插入到电脑中。秦家四爷没有看他，只是低眸喝了一杯茶，掩了嘴角的冷笑。哼，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